谁和我同行过排排坐，缓缓地看星座，流淌不爱喝汤，同样爱上天蝎座，付出不懂寄望。谁来过停留过迷魂我，曾爱上到失望，到第一次雪芳，情路跌到很痛吗？但有幸曾观光，我天真失去太多，太清楚只会迷惘，热情变得生疏。听一首孤独探歌，去安抚心理状况，暂时麻醉便可。其实我害怕面对，任性已经没法撑下去，纯真早给榨取，才伤感到空虚。其实我害怕学会面对，便会变得极理智不许，回忆参到细沙兼双眼。谁明我怀疑我，然而我试过太赤裸，被无情地奚落过，如若再豁出更多，运气便离开我。我天真失去太多，太清楚只会迷惘，热情变得生疏。听一首孤独探歌，去安抚心理状况，暂时麻醉没不妥。其实我害怕面对，任性已经没法撑下去，纯真早给榨取，才伤感到空虚。其实我害怕学会面对，便会变得极理智不取，谁的手指沉默，谁的心爱失望，不想讲可以吗？